北京时间1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尘世纷繁，总会有些人和事儿让你不明就里，不知所措。如果信得过，让我为你支个招。我是高丽，我在职场有高招。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02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北京青年广播，这里是在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为各位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呢，可以透过传统的广播来收听，比如说大家可以在 FM 搜索982，或者是 AM 搜索927。当然呢，我们也做了一个大胆的尝试，就是做一个融媒体的呈现。所以呢，现在大家不仅是可以听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还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各位可以在我们的这个一直播啊，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啊，我现在看到我们的大屏幕上已经显示了，这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现在在公众号可以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另外呢，要特别提醒我们的小编啊，把我们职场有高招的我们这一期的这个 logo 大屏幕投在我们身后的大屏幕上，该用哪一张照片啊，让我们这个小编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沟通一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尬。我觉得我今天一上来就挺尬的，各种尴尬的小状况。当然这个呢，也是我个人认为直播最大的魅力，就是有那么多的未知，然后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所谓的智慧，然后所谓的情商，然后去化解这些小尴尬。如果你有这样的能力的话，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能力呢，那你就只能尬聊了。这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当然对于我来说，今天还有另外一个尴尬的事情，就是我露出了我的大脑门。这是一个尝试，因为确确实实透过视频直播之后呢，就会每天花很多心思在想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怎么跟大家更得体的见面打招呼。但是今天也算是我一个尝试吧。如果各位觉得啊，这个画面好尴尬，那你就忍着别吐，我也争取不哭，好吗？今天聊到这个尴尬的话题，就必须请出我的老朋友石头啊，欢迎石头。 大家好，我是智立方品牌营销公司的杨石头啊，那这个高丽的老朋友。他今天说他那个尴尬造型，我一点都没觉得尴尬。 你觉得很好吗？ 他本该如此，一向你可不知道哈，因为他不管是他是什么中国之声还是经济之声，他在因为是只是声音的时候，他从来不太在意他的形象。我一直在旁边敲锣边啊，跟他讲说形色气质很重要啊。现在融媒体了吧？现在有声音跟影了吧？ 现在开始注意点造型了。 嗯， 今天的造型我觉得非常好。 真的吗？ 对。 那我要不要去我们的表演区展示一下呢？ 因为什么哈？因为你看咱们做的是青春广播嘛，年轻人的嘛，所以呢就需要去酷拽萌黑。 嗯， 你今天处在一个萌的状态 啊。 对，戴了一个发卡，对吧？ 嗯，粉嫩嫩的发卡。 哎，然后有一个圆圆的脸，是不是兔女郎没关系，但是整个身形上是一个小猪加兔的方式，很好。 你觉得很好是吗？好吧，那我就忍了。我觉得，但是这段尴尬也是存在的，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一直不太接受在公众面前一个相对低龄的，然后一个嫩萌的这么一个状态。 哎呀，不对。 但是我觉得刚才石头给了我一个特别好的提示，就是我们可以有的时候做一些尝试，因为你不知道哪种尝试就是最适合自己的，但是你一定要在这条路上把这道走到黑。所以如果这次萌的这个状态我尝试的不理想的话，我就下一次可以尝试，比如说像黑呀、 不对， 我就可以继续黑自己。 你要去尝试的是十个风格都要一一尝过。 嗯，十个风格呀、 叫新奇怪美潮乐酷拽萌黑。 我觉得那样的话这个节目的那个就是受众会流失的很严重。 哎，不过去哈我们所谓讲的定位中间哈、你要保持你的风格，要保持你的风范，但是你要知道哈，在今天大家没有那么强烈的忠诚度的情况下、你就必须变成高丽等于百变娇娃。 啊、天哪， 要尝试的，这不断的换。 不，石头是这样，我作为一个老年人，我先把这直播这台子这一套弄得不再尴尬了为好。 你们以后叫高丽就是百变娇娃，对吧？你努力就等着他在玩性感一面的时候，对吧？ 谢谢你，你就跟我妈一样，就是看我怎么都行，怎么都能忍。 都好。 所以各位听众啊，如果说此刻您正在透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在收看我们这期的节目，我也特别希望听到你们的声音啊！这样的一种造型和所谓之前前两天我一直走的那种给自己大言不惭的定位，就是知性的那种路子，你们更喜欢哪一种？既然我们今天是周五嘛，是一个尬聊的一个话题，那咱们不妨就把尬聊进行到底，反正你们说什么我都全盘接受，我可以不念你们的留言。今天呢要跟大家聊的就是尬聊。2017我们可能遇到了很多尴尬的事情，那2018你还要面对这样的尬境吗？就是你还会尬聊，或者是遇到一些事情不知道该怎么去化解吗？今天呢我们都想在这个周末啊，这个轻松的时间跟大家畅所欲言。所以除了刚才我说的一直播，还有我们活力982的这个关爱青年计划，这两种方式呢都可以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在蜻蜓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如果错过了这期节目没有关系，你们可以在墨尔 FM 回听和回放我们的节目，大家也可以搜索狐狸982职场有高招，都可以找到我们。那今天呢我们既然说的是一个尴尬的话题，就是有没有遇到一些尴尬的时刻，那我觉得这个尴尬的时刻呢分两层，就是你碰到了你是就这么迎难而上，还是碰到了你巧妙的给它化解掉了。 嗯， 这是两种。所以先问一下石头、如果咱就说2017咱们不往前说了、就2017有没有一些让你很印象很深刻的尴尬的一些事情和瞬间？ 举两个小例子，我经常碰见。 是你自己本身就是个尴尬体吗？还是你周围太多不靠谱的人和事？ 你总是有突发状况嘛、你在那些不确定的环境中间努力的保持一点自己的确定性哈。举例比如说这个我特别严肃的跟内部开会，因为我去关于纪律啊，关于品质啊，关于细节啊，我把所有这个核心的主管的头都叫在一块了。我说我今天要很严肃的说一些事情啊，一二，我都说到第二的时候，有人给我放了个屁，而且还特别的悠扬。 天哪，哎，你这个一出来的时候我瞬间也觉得好尬。 我一脸的严肃嘛， 我怎么该接你这个茬啊？ 就大家哎呦，大家也得憋着啊，也没人敢笑啊，对吧？你刚说一个我要特别严肃的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对方还给你配一个音的时候， 音效。 我刚刚在这儿，那我要去怎么，我就后来就说，听口音不像本地人嘛。大家就笑了，我也把那人给骂了一下，对吧？ 这个大家就化解了。我接着说这个严肃的事儿啊。那第二个呢？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你这乃人生之气嘛，岂有不放之理啊？你说你让他，你批评他，我觉得 那哥们儿、但我至今没查出是谁啊。但是我觉得那个人一定是故意的，是故意。 你说他功力这么深吗？这个时候都能放出这样的一枚炮弹，然后想去用这样的方式回应你？ 对，而且我都觉得，我怀疑都是北京的老炮儿、反正他就故意调侃一下我们老板。 但还好你把这个就算是相对巧妙的化解过去了。我就想听你那种就是你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化解的，就是纯粹尬到那儿的。 那就我有些时候对错了观众、我以为呢自己还有点小知名度。我往往有些时候开场白的时候是说，认识我的请举手，不认识我的请倒立，对吧？那如果是很年轻的小伙伴啊，可能很多人举手。我记得在文化部啊有一次会啊，那次会中间还好多的这个研究电影啊营销啊这些部分，我就说认识我的请举手，没人举。 就你完全没想到那个 啊。对，哎呦，就然后呢我后面那个不认识我的请倒立我就没法说了、自个儿把后面那句话给咽回去。 就是因为你是已经设定好那个情境了，就是你有一个心理预期 啊， 你觉得至少应该会有一个 回应。不是高估自己，就认为自己呢在品牌营销界呢4A 界呢这些部分大家要做这个圈子都应该认识我。或者是如果说职场圈啊，或者是对吧、做了这些标签的话，我当时身上有两个标签，一个是职场、一个是营销嘛。过度自信了。 所以你的这个尬就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就是演艺界的一个女明星、女星啊，就是好像是萧亚轩吧、说她出她那首单曲《表白》，其实已经出了很长一段时间了、就是在一线城市那个歌曲的传播率还是挺高的、后来她有一次是去二三线甚至好像是个三线的小城市去表演，她当时就在台上，是的你会表白，你说你会表白，唱完之后，然后我说嘿，你说嘿，他就很卖力 进行一次互动嘛。 对，他真的是现场真唱，就没有还音，他是现场真唱，然后说我说嘿，你说嘿，他说我说嘿，话筒一对过去，镜头一对过去，下面人都这样， 呆若木鸡， 然后他 毫无反应。 他继续来了一遍，我说嘿，你说嘿。然后我觉得这些女星或者是演员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特别强大的内心。 对， 她要继续完成她的表演。后来我特意把那个视频整个看完了，她第二段还在做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就是笨了嘛，那就是前面已经知道说没有破冰，心理反应和互动没有形成，就不要再做了嘛。 哎，你是这么理解的，我是觉得哇，这姑娘还真能知难而上，就是、没有困难，我自己制造一个困难我也要上。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可能是两种处理方式，就是如果我觉得很尴尬，那我下一段的时候我就完全把这个互动取消掉，这是一个见好就收。 所以说什么叫做笨呢、对吧，就是没有思考为笨，自以为是为蠢。 好吧，那我也就没有思考并自以为是。 你不是，我是指了那个现场的那个那女星干的事儿。 因为我接下来要一个特别尬的一个对话，我要跟我们的这个导播间的视频老师对话一下。视频老师，因为我今天的形象有一个比较大的反差，所以呢我麻烦视频老师帮我这个大屏幕投那张，就是我个人的一个形象宣传。 哎呦，特写。 职场有高招，那个就是我个人的、就是旁边啊石头啊大明啊什么那些都没有的那张。 就是他那张大脸。 就我一个人那个啊、尤其北京青年广播这个新形象，这个就不要再播了，你知道吗？因为我手上已经有这张了，整个直播间的画面过于粉嫩嫩，有点和我这个中老年人夕阳红系列 不 太搭。 你真不能老用这样心理暗示。 但是我觉得我越这样心理暗示，我就会越觉得我自己还年轻，你知道吗？ 啊，不对，你现在呢就得跟自个儿说，我就是，哎，我当然不知道你具体年龄哈，我就是40岁的00后。 你还不如知道我具体年龄的，又把我说老了。不重要，不重要。刚才我是特别想说什么，就是我有一次就是石头他关于高估自己的知名度这个事儿， 是， 我是想安慰一下他，劝慰一下他，因为有一年我记得是我跟石头一块儿去干崔健《蓝色石头》的那个 对 首映是吧？ 是 个演唱会， 不 是 首映，是一个对，就是。 电影前的一个聚会吧， 宣传啊，当时是在工体， 对， 我是和石头一起去，我们两个人一起去看，那个时候我记得石头好像是势头正猛的时候，那特别火的那样， 也不是啊， 我们两个看完这个演出出来，当时就有人追过来就看石头，就是围观嘛，各种围观，因为我当时就是我过于高估自己了，我以为是有听众把我认出来了，我以为是在围观我，然后我就还稍稍的粉饰了一下自己啊，拍了拍自己并不小的脸，拍了拍，结果呢后来人家过来就说，哎，石头老师你能帮我签一个名吗，然后石头就很自然的应对这一切，然后我在旁边就很尴尬，你想我跟他的关系我又不是女朋友，我们只是朋友，我在想啊，他会不会有一些误会，重点这些误会我不在意，在意的是他并没有认出我。 哎呀，第一哈，你是永远的女朋友、 哦、 对吧，这个真在我的心里中间真正长久的永远都不是男女之爱、 嗯、 是岁月之情， 嗯， 你是穿越岁月的对吧、 就是、 永远的女朋友， 就是这种也挺尴尬的，就是他对你已经没有非分之想了。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聊的是尴尬啊，2017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很尴尬的瞬间，这个尬这个词儿我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嗯、 但是突然就很火， 嗯， 然后呢你就会发现它很受用， 嗯， 就身边很多人都愿意用这么一个词，它就瞬间可以成一个点燃气场的那么一个小火苗， 嗯 啊，你可能有的时候那个气氛真的很尴尬，然后你用了这么一个尬啊，他好像瞬间就不尴尬了 啊，明白。 所以石头，你作为一个就是搞品牌营销的，你有没有印象从什么时候这个尬这个词儿开始出现，而不是尴尬就是尬、啊、什么尬舞尬聊， 哎、啊、你知道它为什么会出现吗， 嗯， 两个原因哈，第一呢，中国的每年的新生事物衍生量，所谓新生事物和新生词汇吧、 嗯、 对吧，是美国的四倍，对吧，也就是说包括我们现在每天的七分钟相当于非洲的一年， 嗯， 对吧，就是它因为它不断的更新、 嗯、 不断的更新之后就会造成新鲜词汇， 嗯， 第二件事呢，我们在移动互联网中间在今天的阅读习惯已经改成了叫屏阅读， 嗯， 对吧，不是在读书了，一篇一篇翻了，是刷刷屏的时候，它实际上在表达方式上是用的关键词而不是句子。 嗯，嗯， 关键词现在进入到关键字， 嗯、 比如说燃呢、啊， 对 吧？比如说尬呀、 嗯， 啊，它用单机词汇中间来表达自己的特立不独行啊， 嗯、 啊，离经不叛道啊， 嗯、 啊，只是大家要是不用这些词汇的时候，意味着潜台词就是你落伍啊。 啊，对， 对，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我觉得现在新媒体一个特别好的一种传播的一个例子， 嗯， 就是已经不习惯那种冗长的断句啊、 嗯， 就是一句话一段话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你的心情， 人命卵啊，不明觉厉啊，这都是之前不断的在涌现的。 对对对，然后你会发现你不知道它出处是哪儿，但是你突然就可以把它拿过来用了， 嗯、 然后所有的场合你基本上都觉得很适用，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也特别有意思在哪儿，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尬这个词就是新鲜词汇，我们可以聊这些尴尬的事情的同时，你也可以说一说就是你身边出现尬聊或者尬舞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其实尬舞这个事儿还挺有意思的，本来呢我并不认为它这个尬是尴尬的尬，其实我觉得就是一种互动， 嗯， 一种就是博弈啊，比如说在这个时候就是所谓原来的斗舞嘛，我跳完一段你来跳，然后我们来 PK 一下，但是突然有了这个尬舞之后呢，就让这个哪怕是再美的就是再专业的这个画面，然后瞬间有了一些喜感，就是它会让这个心情，它这是一个潜台词你知道吗，就是一种潜意识，这个词一出来你瞬间觉得气氛就轻松很多。 嗯，不是，大家是这样，大家在看所有荷尔蒙啊、不是荷尔蒙，在看 你在想什么？ 不是，我想表达的是，在看所有的小视频呢、啊，和一些巧情境的时候、内心其实是有几种原动力的，第一是荷尔蒙， 嗯， 对吧？觉得啊，中间是不是很尴尬的性感啊、 嗯？ 像昨天呢，其实这个西班牙的女性的国防部长签字。嗯，那个后面那个这个露出小那个三角裤的，那其实是网友自己给 PS 的， 嗯， 对吧，他这个就是荷尔蒙啊，有些呢是为了是多巴胺， 嗯， 就是笑， 故意要制造笑， 嗯， 对吧？但是就是在制造笑的这个过程中间，有一些人弄得特别不自然的时候， 嗯， 哇，你会觉得浑身鸡皮疙瘩掉满地， 就是很低级了。 不是，不是，不是，我之前我都没觉得哪个叫尬聊啊， 嗯、 或者尬舞啊，我觉得都是表达形式、 嗯。 但是最近我看了一个东西，哎，我是真是觉得尴尬， 嗯， 就是。有一个歌手吧，盖、 嗯、 嘛，对吧？啊、 嗯， 来嘻哈嘛、 嗯， 好像嘻哈这个时候是现在年轻人的一种表达方式。 嗯， 啊，就那评委就说，哎，春晚应该有一个中国哈哈，中国哈哈。然后人家的那歌手就说，好，我来喊麦，喊个中国。台上那些评委一堆老帮菜， 嗯、 什么朱军呐、啊、凯丽呀 啊这些人、 嗯， 啊，那上面喊一个中国。啊所有肢体动作跟着这个晃啊，跟着喊的时候， 你是觉得那个画面让你觉得很尴尬？ 我是觉得完全就是你本身没有那个年轻那个节奏喊麦的性格的时候、 嗯、 硬去凑那个新鲜热度就很难看。 我理解， 真的是很难看。 就是我是把这个事儿这么理解的，就如果你本身你的身上是不具备某一些细胞的时候、 嗯、 就是不要去碰这个东西，但凡一碰、嗯、有的时候是尴尬，有的时候就是不得体、 嗯、 我觉得你的那个认为尴尬就是觉得很不得体，就是他这个年龄或者说他这个资历在那个地方，他完全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去迎合，而不是用这样的方式、 嗯、 如果换作是我在想，当然这些都是在他们各自领域取得很好成绩的，我们也应该是尊称为前辈，我们就事来说啊，就事论事，比如说换作是我们同级的这种身份，或者说你觉得你完全和这个年轻人不在一个气场的时候，你可以用自己特有的方式， 嗯， 就是比如他这边在喊麦的时候，我们就啪啪跟着拍、 啊、 拍两下手、 啊、 跟着节奏拍拍手、 嗯、 然后露出和善的这个笑容， 嗯，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对， 所以我理解石头刚才说的那种就是不得体，我也特别认同这点，就是有的时候你的话说的不得体，然后你在场合比如说着装啊打扮不得体，都会出现一个很尬的这么一个状况、 嗯、 所以我们也特别想问问大家，这个尬呢不再是单纯的就是你遇到一些尴尬的事情，而是你觉得有没有自己的一些不得体的言语或者是不得体的行为，哪怕是不得体的装扮，让你会给对方和你自己带来一些困扰，甚至是别人做的这些事情让你觉得很不舒服，在今天都可以跟我们畅所欲言，因为我们每期话题只聊这么一次，错过了就没有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走过路过也不要错过，好尴尬的麦语啊所以大家可以透过一直播来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今天在直播间为大家请到的是我的老朋友石头，我们一起聊一聊。 你得说杨石头， 杨石头 人家才会搜索我呀， 啊，要不然会出来那个就唱歌的那个小伙子叫什么，也叫石头是吧、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就是唱那个，所以今天我们请来的到底是哪个石头呢、嗯、大家可以透过视频来看一下、 嗯、 石头估计今杨石头估计今天最后一次来了，以后再也不跟我相处 了。我觉得那天有一个主持人特黑我哈、 啊啊、 但是他黑我的是他说，哎，我们这有闻香师，有闻臭师、 嗯、 对吧、 嗯、 这职业都是很特别的。闻香师， 哎，石头我现在就想知道现在都上了什么节目、嗯、 不是，这 是好尴尬这个话题 我呢在尝试着、 嗯、 crossover 啊、 嗯、 就是多尝试嘛啊，那其实这个你成功是不对，失败是成功之母、 嗯、 你知道他爸是谁吗？他爸叫尝试，那、 嗯 啊、所以那有一个他就讲那个这是做闻香师啊，这是闻臭师、 嗯、 闻臭师呢是迅速的能发现很多不良气味，结果说啊，那我们请杨石头来跟我们来试一试。 嗯， 我说为什么闻臭师找我来，香水也不找我来，对吧？有品位的不找我的，嗯，茅坑里的石头啊，又臭又硬啊，对吧？真的哦，我就直接被带到这个位置上。 所以你这种的，你也要去接，要去应对。你认为 应对啊？ 你认为尴尬吗？就是这主持人说出这个话的时候，你认为得体吗？ 我不尴尬，就是我现在在努力尝试，因为我要去尽可能的去换位嘛。 嗯。 所以呢，你看我刚才举的是说那些这个央视主持人突然间去唱嘻哈的时候那个尴尬，是因为他平时就没有做这个方面的小尝试和训练。 嗯， 如果你啊，可能既有深沉的想法，也有敏感的灵魂， 嗯、 既有大条的神经，也有尝试世俗的趣味，平时就已经在百变娇娃， 嗯， 那可能就没有那么难过，对吧？ 嗯、 你要突然间意识转换， 哇，那就很容易老黄瓜刷绿漆嘛。 对，也就是你必须自己先做好这种心理准备。 这是。 如果放在是之前你没有做尝试，就是还是被很多粉丝然后捧在手上高高在上的要摸着石头过河的这些这样心态的话，可能那个玩笑对你来说你就会放不下。 对。 你就会很介意。 对对。 但是因为你自己要不断的去尝试，哪怕是试错，你都去愿意接受的话，这样的一个心态你就觉得无所谓了。 一个是尝试啊，第二个呢，我觉得背点台词儿，背点回应的台词儿，就是如果你碰见无端的攻击，或者有些尴尬的不怀好意的尴尬，对吧哈？那一种呢，就是你自己要有学会调侃自己，那这个让自己有个台阶下，如果是不良攻击过来的时候，那你也要有学会回应，比如说哈，我们微博上下面，比如你发表了一个观点，你比如说我跟周鸿祎上次怼起来了，他也炮轰我，我也回应他，我认为他那个摄像头那件事儿，不消费苦难是营销的底线，你不能因为在那个事儿来卖你们家摄像头，他就开始黑我啊，怼我，那这个怼的过程中间哈，其实你就考虑怎么去让那个尴尬有些时候能够去顺畅的去化解，就是 所以就是在那个 我举例哈，比如下面说，你是个杨师傅，你这个傻叉对吧哈，对吧？那你回应吗？对吧？我往往是这么回应的，就是谢谢你的自我介绍，对吧？就用这样的方式回应嘛。或者对方特别的恶性攻击的时候，你回应的是同情你的无知，就用这样的方式回应一下。 但是这是一种回应，心里真的会 肯定会不舒服吗？但不舒服你就要去训练自个儿的大条神经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男性和女性的一个区别。当然我觉得 你删除啊，这都显示你心虚。 对，我好在还没有这样受到这样的攻击，所以这也是我一直保持低调为什么不敢火的原因，因为我觉得我有一天真的要火了，我扛不住这样的压力。所以这个也是石头给我们的一个算是他自己的经验的一个分享，就是你要怎么去，我觉得这都不是尴尬的瞬间了，就是化解你生命或者生活当中遇到的那些不如意，哪怕是恶意的这种挑衅，你要怎么去面对它。我觉得男性他可能会更豁达一些，就是我不管我心里是怎么承受，我可以用我认为比较圆滑的方式，比较得体的方式去化解这些东西。但是有的时候我有过这样的一个心路历程，就是看别人的留言的时候你会看得很尴尬，就是比如说像微博，你刚才提到的微博下面的评论， 对， 你就会替这个博主尴尬。我就有时候我就在以己度人，我说如果换作是我，我要如果看到这些留言，我要怎么去应对？哎呀，我会不会也关闭掉评论？我会给自己无限设想，因为我现在也处在这样的一个相对，公众的这样的一个位置，有的时候他真的会给我们一面镜子，让我们去看自己会怎么做，你自己会做一个什么样的反应。 第一呢，要保持大条神经，因为什么哈？因为互联网的喜欢你的反面，其实不是恨你，不是骂你，不是黑你，是忽略你。所以，有人骂你是好事儿， 至少有人关注你。 你的那个心理呢，必须有一个原则在内心要坚挺，叫做宁愿被骂死，不可被忘记。那你的大条神经就会慢慢撑得住嘛。 哇，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宁可我胖的独特，也不要瘦的雷同。 哎呀，好样了，好样了， 上道了是吧？ 好样 了，上道了。 对， 好吧，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27，还有5秒钟，我们要进入半年广告，大家千万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 从晨光熹微到灯火阑珊，我们用声音记录京城。 从融融春日到数九寒冬，我们用电波伴您前行。 2018北京电台广播过大年，陪您迎新春。 2月1日脱口秀春晚拜早年。 2月7日儿童福利院快递分拣站献爱心。2月8日养老院为孤寡老人送温暖。 腊月274小时特别节目直播，丰厚福利不间断。 北京电台与您在一起，开开心心过大年。 诵读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胡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情请关注胡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 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想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一，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质量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坐看云起，高丽支招，这里是职场有高招。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我是高丽。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聊的一个话题是尬啊。2017年我们有没有遇到一些很尬的事情？2018年你还打算这么尬吗？当然有的时候尴尬的东西是我们没有办法避免的，就是它是一个很客观的一个因素，有的时候是主观可以控制的，比如说我自己说话呀，我可以先过过脑啊，谨言慎行行啊，这些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外界给你抛来的一些尴尬的，比如像上半段杨石头讲到的一个主持人说了一个这样调侃他的话，他要怎么去化解？如果是一些不可控的外因给你制造的一些尴尬的瞬间，我们又该怎么去应对？2018还要不要这么尴尬？那我们今天都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各位呢，可以透过一直播和北京青年广播，我们现在名字叫关爱青年计划，看到我手上这张粉色的牌子，大家可以在公众号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啊，就可以找到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也可以看到正在直播的职场有高招，或者呢在蜻蜓 FM 搜索职场有高招，还有就是透过传统的媒体 FM982 和 AM927。 如果错过了以上正在直播的这些线上的方式，在线下呢，大家也可以在木耳 FM 来搜索职场有高招，就可以找到我们回听和回放了。今天呢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我们也有一个广告要适时的这个植入一下。这是昨天如果听我们的节目就知道，从昨天开始咱们节目当中有一个新鲜的角色出现了，叫招弟儿。石头 招弟儿， 招弟儿，招弟儿，你听我跟你说哈。如果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呢，想修改完善一下自己的简历啊，了解更多的招聘信息，可以添加招弟儿的微信，其实人家就叫招弟 啊。明白 啊，我 制造了一个品牌人物化的角色。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果然 然是搞品牌营销的，然后我愿意管他叫招弟儿，我觉得显得很亲切，不再那么冰冷了啊。招弟儿的微信号158是有手机号的，158-0155-2030，158-0155-2030。招弟儿，我会在你这个手机号后面写两个字儿办证儿。所以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朋友来透过这样的方式，结识和结交我们的职场有高招，我们在用尽全力，用我们的方式给各位做最好的服务。所以呢，我们职场有高招携手猎聘校园发起了一个免费修改简历的活动，每一个参与活动的小伙伴呢都会被分配到一个专门的一个职业顾问。还有呢，就是猎聘校园呢正在发布产品经理，还有新媒体运营，还有这个一些热门的岗位来这个做招聘信息啊，添加招弟儿就可以得到更多的招聘信息和职场知识。哎，那个词儿我要问一下小编，那个是叫 Java 吧？Java 啊 ，Java 那个是做那个 UI 系统的语言， 对，是 UI 系统。我一直知道这个AI 系统嘛，你说是 AI 系统，我一直知道这个词儿，但我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念。 UI 是 UI 吗？ 它是这样，你做很多网站啊，做很多这些这个互动的这个结构性语言都是用的这个 Java。 Java 对 啊，是 Java 还是 Java？你看我是。不吝的求教，我这是 Java 啊！谢谢导播老师，我也是每一次的直播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Java， 你是要说那个岗位吗？你就这个词儿的？ 我就这个词儿是想告诉大家有具体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职位在等着大家。 重要的是， 这是金主认为很重要，这是广告词儿。Java，我再念一遍啊，再念一遍。 你讲那个是他。太基础了，那个是他该用的语言。就像说啊，你进四大，你进外企，你当然该去。考虑英文了，对吧？这是他的工作语言。重要的是什么岗，对吧？比如说新媒体运营， 对， 比如说这个程序运维， 对， 或者是 还有这个 Java 程序员 啊 ，Java 工程师，这都是热门的职位。 对 啊，好，活到老学到老，到快返聘的年龄了，又学了一个新词儿，我特别对不起我头上这只发卡。 这个发卡真的很好， 真的很好吗？ 真的很好，对。 好吧，你知道，在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有一位朋友啊，名字叫太极，他说主持人今天的装饰很适合青年广播哦。我想告诉大家，太极啊，尤其太极这位朋友，妈，你就别在这吹捧了。这是我妈妈。其实我知道我们身边有很多像我的家人一样，就是很忠实的听众，他会很在意你的每一步成长或者每一个细节的改变。我们也愿意为了更多的受众去勇于的突破自己做尝试。石头跟我们认识很多年了，你应该是第一次看我这样的一个面貌出现在你面前吧？ 我觉得是。就是我为什么特别鼓励啊？对， 我们不认识。 我觉得我多年的这个噼里啪啦的建议呀、终于就有点像是我一直锤了99下，今天啪锤了一下以后，哎，有个裂缝了，光穿进来了， 所以 好。 下一次我还会恢复原貌的。 不要。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就是有的时候我可能自己看自己的时候很美的时候，别人并不觉得很美。有时候你在觉得自己啊很惶恐啊，我今天是不是这样的装扮很得体的时候，反而被认可了。 你用的词汇就不对 啊， 你用的词汇就不够年轻。 那应该怎么说这个话？ 你想那个得体，这件事儿就已经是很成熟的人在想的事儿了，对吧？ 就年轻人不应该这么想， 不用想这个事儿，因为今天这个时代中间，情绪是所有关注的流量的入口，你看看那些微信每天晚上，对吧？它80%是情绪，20%是信息，但真正你看干货累死你，对吧？什么行业调查报告你根本就不愿意看，你看的是情绪，好，那么在情绪的这个流量入口中间，有趣是关键，对吧？你让你有趣，然后人家才能看见说啊、有没有用。你过去就是哎，相不相信我，努力要去实现这个，现在是要去制造喜不喜欢你，所以你要去尽量去有趣 啊、我要办一个有趣的， 哎， 就是在那条知性那条路上走不走、 不用讲什么 知性，我就要去有趣了。 我给你定位叫做三个字、知性感。 知性感， 对啊、好，那么对于性感的人你有头脑哦，有知性哦，对于知性的那些人你有性感哦、对吧？ 你对我的要求一向这么高， 哎，你想想感受感受，用户没感怎么接受？ 你所以要去带感恩。 石头，我回应你一句话，臣妾做不到。哎呀， 目标不是用来达到的，瞄准方向， 好好 接近他。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石头，在节目当中也不吝赐教啊。 个人品牌工作，我这是我的一项业务，所以我应该先把你打造了。 还好不用付费。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尬的瞬间。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为大家来支招了。 嗯， 其实我觉得有的人他是有那种化解尬的能力的。你刚才说这个，我瞬间想到一个事情，就是希拉里当时在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他就被问，记者问到说，你觉得俄罗斯如果是普京后面，你觉得谁会继位啊？你来看好谁？他当时特别想说梅德韦杰夫， 嗯， 但是他一直说了三次都 念不清楚这个词儿， 没说明白 啊， 就是他都没都说错了，他不光是念不清楚， 嗯，名字都说错了， 就说错了。结果呢，他自己也能意识到很尴尬，提问的人也很尴尬，周围的人不知道该怎么化解的时候，他就干脆笑了笑说：“管他是谁呢。” 哦，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女性她可以做到的一种洒脱 啊， 就是你不会去很介意她把这个问题搞错， 嗯， 一个很大的一个国际政治的问题搞错，但是你反而会觉得她这样一做挺可爱。 对， 这是一种化解的方式。当然我觉得是不是也跟他的性别有关系。如果这是一位男性总统在做这件事情，你说啊，好不严肃啊，怎么能把一个国家托付给他？ 哎呦，不用不用，在今天这个时代中间，他是需要用一些个性的方式来去显现出自己的人性化。 嗯， 历届现在你包括其实这个奥巴马对吧，奥巴马呢也会踢门， 嗯， 对吧，摔东西， 情绪化， 哎，包括你说现在的特朗普也让人觉得哇头大，好不靠谱啊， 嗯， 但是不可否认哦，他的确是在互联网中间引发了所有传媒的注意， 对， 是吧，他是最有个性的一个总统了， 没错，啊，说当时也是我听到一个说法，当时这个特朗普来亚洲之行的时候，嗯，其实他的整个的行程安排就是哪天到哪个国家都是做了一个非常私密的一个机密保护的，但是没想到老人家自己在推特上，哎，我要去哪儿了，自己在推特上就发布这个消息了。就是他完全，我觉得他也不是有意在互联网化，可能就是骨子里他就是一个相对来说童趣一点或者那么不在意的那么一个人。 哎，你高估不，这个中间 我低估他了还是高估他了？ 他根本没有那么真性情。 嗯， 所有东西都是以表演型人格存在的。 嗯， 我这么讲吧哈，你就了解那个竞选的内幕嘛，就是最早开始操作这个自媒体和操作社会化媒体的是奥巴马。 嗯， 他当时竞选的时候呢，第一步先知道自己的实力啊，并不是财团支持啊， 嗯， 然后也没有那么多的这个像其他家族的那种政治背景。他就写了一封信， 嗯， 你把写了封信写给女儿的公开信 啊，哦， 你要知道哈，互联网是女性思维， 嗯， 因为男性思维叫结果与目的， 嗯， 女性思维叫过程与感受， 嗯， 他是用感受买单的，他写的什么信呢？啊，那女儿啊，那个在你们我年轻的时候呢，我就要去为我的这个生活打拼， 嗯， 我要功成名就，我要拿到我想要得到的事情，东西啊，荣誉啊，财富。可是当你们出生了以后呢，我觉得如果我没有让你们的生活变得无拘无束，自由成长，我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 嗯， 不过今天我觉得我如果没有让全美国的孩子像你们这样自由成长，我的生命会没有意义。 嗯， 这就是我要带领我们全家走向竞选这个伟大而艰难的旅程的原因。 嗯， 哦，哎呦，搞得大家都在投票，你知道吗？ 就是连男性看了之后都忍不住想要给他投票， 对吧？我要牵着我们家全家走向这个伟大而艰难的旅程。 嗯， 我是个黑人。 嗯， 巧。这些呢就是迅速的扩散， 嗯， 啊，这个事实根本就没有事实，只有认知， 嗯， 这就是手段。 嗯， 那么特朗普用 Twitter 的时候呢，实际上是他跳脱其他传媒， 嗯， 然后让自己跟用户直接连接。 嗯，所以这是一种一个高招 手段， 他职场有高招。 对对对 对, 对， 老特比老高的招高。所以今天呢我们一起聊的就是关于尴尬。当然今天请来石头呢，他也是作为一个就是互联网时代的这么一个热门人物，在前一段时间也算是一个话题人物啊，就是因为跟周鸿祎的这个互怼，他也会去用他自己的心态去化解一些尴尬，哪怕是在他看来是一种攻击。所以我们也愿意让石头今天坐在直播间给更多的朋友来支招。那接下来我就来看一看我们有朋友发来的信息了。 你知道做主持人最尴尬的事情在直播的时候嗓子 咳嗽， 嗓子不利索、 哎、可是你那么厉害，这是迅速的把声音往下拉了。 就是你知道有一天最尴尬的就是我同时要掌管六路推子、 哦、 就是嘉宾表演区 宾 还有一个嘉宾要用手机连微信就是来表演六路推子、 哎、 然后那天嗓子也同样尴尬的出现了一些问题。 好厉害， 就这样，然后那期节目就大家就这么忍过来了。不是我厉害，是谢谢听众啊，你们够包容。这位朋友叫小乔，他说呢，大二的时候呢，在一家饭店做兼职。有一次呢，他和一位年近50的保洁阿姨，打招呼，开口就说奶奶好，结果呢，阿姨是直接就把他怼回去了，说谁是你奶奶？就是他觉得他一这个出口的时候，他觉得是一种尊称，没想到这个可能定位有点高了，年龄段跨度有点大，阿姨并不接受。可能我们通常就因为中国人表达情绪通常都很含蓄嘛，如果遇到这种瞬间，我们肯定就说啊，就这么称呼就算了吧。但是他们可能是没想到阿姨直接怼回来。 哎呀，阿姨可能会觉得说，其实你把我想说老了呗， 嗯， 是吧？ 对呀、 啊。那你要回应的说，哎呀，对对对，阿姨啊，我觉得对我应该喊您阿姨。我如果要改一下的话，我就不叫奶奶，我叫奶妈，好吧？对吧？你就直接给他再换一个词汇 啊、哦！我估计他一会儿不只是被怼回去，要被打一顿了。 我最近发现一个词汇，那是我们家里创的。 嗯， 就是这个，就是叫不叫姐姐、 嗯， 有时候也不叫阿姨， 嗯， 叫姨姐。 哦， 对吧？我的这个姐姐呢，我最小的姐姐差我12岁。 嗯， 你像我母亲现在都88岁、89岁了、嗯，所以这中间有哥哥姐姐跟我的年龄差。那么我的伙伴来见的时候该喊什么？有些时候跟他父母一样价，这不是价格，年龄。 哎，我想问一下，你 进来。哎呀，这就是尴尬。 就是石头一直是带着价格来上的节目。我问一下你的尴尬的年龄。 啊、对，就是他有些时候他们喊是喊姐姐呢，还是喊阿姨呢？后来我就跟他说，哎，喊姨姐。哎，后来我觉得这个词汇其实挺好。 其实我觉得挺洋气的，我倒没觉得其他、 啊， 我是觉得听起来很洋气， 哦、 就是他又很，在我听起来又洋气，然后又显得有那么有文化， 哦、是吗？ 然后又会让听的人很受用。 哦， 你姐姐和阿姨，然后我就索性叫姨姐， 哎， 我觉得这就很舒服。 哎，对， 哎，挺好。 其实可以用这个方式去把它化解掉。 所以就是我下次再去家里的时候就不能叫大姐，就是我叫大姐她是不是听着也不舒服？ 不如叫姨姐。 姨姐。 对吧、 嗯、 这样的话呢其实她有模糊地带。 嗯。 即您是前辈、 嗯、 长辈，同时您是姐姐。嗯。 好的，姨姐，你我知道你在听节目，下次去家里的时候，如果我叫姨姐的时候，我一定是过年的时候去的，你得准备好红包。 好好好。 还有一位朋友啊，你刚才说这个，我突然又想到一个小花絮。 嗯。 我们今天既然是周末嘛，就敞开了跟大家聊，就是有一次我母亲去市场买菜，后来拿过来一大包菜， 嗯， 就是那个分量之重已经她没法承受，她平常都是买一点回来，因为每天去买新鲜嘛。那天回来拎来一大包，我说妈，你怎么买这么多呢？ 嗯， 然后老妈就特别，哎呀，今天去菜市场，人家一个这卖菜的小姑娘哈，看着比你还小，人管我叫大姐。 哦， 然后我一高兴，我就懂卖了，人家管她叫大姐。 嗯， 你知道，我觉得这是你说母亲看起来真的有那么年轻吗？我觉得未必， 嗯、 可能就是这个卖菜的这个小商贩，他足够的了解女性心态。 嗯， 因为他可能同为女性，他知道什么样的话说出来别人更受用。 嗯， 所以他就用了个大姐， 满、嗯、 白发苍苍的老妈被叫了一声大姐，你说他 是 什么样的心态？ 我觉得这个是。对，说明人家情商高。 对呀、啊，我觉得情商高是特别重要的，就是 在 尬的这个状态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比智商高要来的重要。 对、嗯， 就是你因为情商高，就很可能很少的出现这种尴尬的局面。因为情商高， 他知你所想，说你想听， 没错， 哎， 就是他会换位去想一个问题，所以说一段话嘛。 我前两天就中了一招。我真的是佩服那个情商。 嗯， 理发店小哥， 嗯， 就是个理发店小哥。 Tony 老师是吗？一般称理发店就是 Tony 老师。 哦、Tony 老师对吧？因为我是着急要理个发，然后就顺便进了这样的小店，名不见经传吧、 嗯、 啊。我进来第一件事，他看我有点像商业人士，旁边外面还停着这个面包车哈，等着我、 嗯。 他上来第一句话是说：“ 看，这位先生啊，理您的发呢，我需要35分钟，35到40分钟。 嗯， 你可以等吗？就是可以忍受这个时间吗？ 嗯， 哎，你知道同频共振啊，他用时间的跟我沟通的时候，对于我这样惜时如命和商业人士来讲， 嗯， 我就觉得做了心理期望的管理很好。啊，我说靠，可以啊，我就坐下来，然后呢，啪，给我围的这个布啊， 嗯， 中间是自个儿做，中间是透明的， 嗯， 换言之呢，就是我做围这个围巾，我可以用手机哦， 哦， 对吧？那因为这个是我是觉得他 很多理发店是没有这个， 没有啊，他就是一块白布，哦、对吧？他过来的话，你就只能闭着眼睛，他中间是有这个透明的塑料布的， 嗯， 好，哎呦，我说这挺好啊，然后呢，我就在那儿巴拉巴拉巴拉在回应嘛。那他不会说上来啊，你们买不买卡呀？什么？这托尼老师都干这种事儿吗、嗯？他呢，关心你所关心的， 嗯， 说，哎，那您这个那么着急的回应哈， 嗯、 一定有很多紧急的事儿吧？ 嗯， 我说没有啊，我建了一个品牌营销的社团叫吃喝团，有人问问题，我作为这个训练导师呢，我就及时回应他问题吧。 嗯， 他说啊，他说我开这个小店也需要学营销，我怎么加入呢？啊，我说2000块钱一年年费嘛，你可以申请加入吧， 嗯、 啊，实名制的。哎，那我可不可以用我去给你做理发这个部分来置换吗？ 嗯， 是吧？哎呦，我就反正那我就行吧，那我就觉得哎还挺用心好学的哈、 嗯。 好，然后最后走的时候， 嗯， 哦，您是杨石头老师是吧？ 嗯， 哎，你看我这么背包像不像您的学生？ 嗯， 哇，你看马屁是空洞的，赞美都是具体的， 嗯， 这用到极致了吧、 嗯？ 对吧？哎，我还说哎呦呦呦，不能相敬为师，一起向前，不能说谁是谁的老师。 嗯， 可是理完发我出来以后，我静下来想整个回放的这个过程，我被锁定了， 嗯， 对吧？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专门还去找这个店来理发， 嗯， 对吧？我不能在我这个什么公司楼下哪儿哪儿方便就，那我因为我这2000块钱杵这儿了，买了卡了，等于是，对吧？第二，进了我吃客团跟你是师生关系了、 嗯， 那第三呢？你来理发，你今天说理个头或者是烫个头，价格由人家定，很快2000就没了。 我以为石头说，我出来之后发现他并没有花2000加入我的群，反而是我花2000办了一个他的卡。 对，他怎么他置换了嘛？但是这个其实我会觉得。这就是情商， 嗯， 高手。 对，刚才石头讲的是他 活生生的例子， 他在理发店遇到的托尼老师是高手，但是我更想说石头是高手，就是你知道，作为一个主持人，作为他是你请来的一个多年的老友，他一直说友情来帮忙的时候，他不经意间植入了一段广告，广告的时候， 广告是哎， 主持人 广告如果是有用的话， 有用， 他叫信息， 有用，植入了一段有用信息之后，主持人是很尴尬的。我在想我要怎么化解这个尴尬。好，唯一的化解方式，大家透过大屏幕现在已经看到我身后我们职场有高招的这个宣传 logo 啊，没错，这个支着下巴的这位就是我，所以那是一面的我，现在呈现在你们面前鲜活的我又是一面的我，各位你更喜欢哪一面的我，大家可以跟我们尬聊一下，只要你不说两个都不喜欢我都能忍。 那个也的确拍得很好， 这个、 但是哈、啊，但是诚实讲，这个时代中间的美颜啊，都会让造成脸盲、我如果觉得特别好的是造型， 嗯， 对吧？这个是能体现你的那个内心澄澈的造型的， 嗯， 啊，既然靠嘴说话的，还把嘴遮上，哎呦，好谦虚哦。 哎，其实你要不聊 PS 这段，我还是挺受用的。其实。这个呢，我特别想说，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个互动？就是我们通常在生活当中，你一定会遇到这样的一个瞬间，就是你的认为的美好的，或者说是你认为应该给所有人拿出来被赞美的东西，并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回应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化解它？如果就像刚才我遇到这个问题，石头，比如说这张，我反而觉得我很美， 嗯， 但是你并不认同，如果这个换成是我， 嗯， 我这个时候要怎么去回应？这种不认同， 我有人不认同这张照片吗？ 我说如果嘛， 哦、就觉得他装嘛。 就你刚才就说的很好呀，就是你很认同美啊，嗯、但是你觉得这是一个 PS 时代，他是脸盲嘛？ 对啊。 那如果我遇到这样的问题，我要怎么去回应？就是刚才的我要怎么回应刚才的你？ 嗯，那就 支招啊 啊，这样啊。那张哈、啊，基本上呢，人有三个我。 嗯， 那个呢是给自己的， 嗯， 形成一个满足感。 嗯， 总要在这个悲催的岁月中间，让自己有一点小小平衡吧。 嗯， 但是真正的我呢，是一个性格有爱、性情有光的，就像在你面前这个人。 嗯， 那这个人才是真正要值得爱的。那个偶尔去看看罢了。 哇，这好高啊！这个回答。 对，不是，是让你我跟你讲，你觉得你跟什么样的人生活在一起会好？ 就现在的就挺好啊。 不对，我跟你讲，以你这样的文艺青年， 嗯， 你是一个文艺情怀流淌的人哦， 嗯， 你拉一个粑粑都会在思考说是马桶的拥抱还是身体的不挽留呢？ 天哪， 你是这样的人， 嗯， 所以你最适合的方式是什么呢？哦，跟这个龙永图部长一起谈谈国家大事， 嗯， 跟杨石昼聊聊这个思想，然后跟靠谱的人过日子， 嗯， 对，是你是多元化的， 嗯， 所以你就保持多元化。 哇、哦、天哪，你这段话特别好的化解了我刚才提这个问题的尴尬。我在想，如果我用你那样的方式回答我身边的这位朋友的话，他一定在微信上就把我拉黑了。因为我的符号标签可能是在生活当中，就你说的，我更愿意多元化一些，打开话筒，我希望是一个职业的主持人的身份。所以我从来不觉得别人夸我说哇高丽你主持的好，我认为是对我的一种褒奖、嗯、我觉得这是我分内的事情，主持人你不就应该把话说好吗？ 你这个呢都叫正常， 嗯， 对，对吧？但是对好高妙，为什么说幽默是智慧的闪光， 嗯， 对吧？但你凭那个幽默绝对不是极致，很大层面是储备， 嗯， 是早一些储备， 嗯， 像你的本质哈、 嗯、 就三件事，品味， 嗯， 趣味，人情味。 好， 哎，那张只是品味， 嗯， 现在你看到的是人情味的、 哦、 是趣味的，对吧？ 谢谢。那我就借着您刚才的这段话，我再想一下下了直播之后，我要不要去挽留一下身体当中的什么样的东西，我也要去拥抱一下什么马桶之类的，这句话还挺有哲理的，听起来。 对 啊、 嗯、对， 好吧。今天 最后一个招哈、 嗯、 最后一招，时间来得及吗？ 还有两分多、 哦、最后一个招、 嗯、 就是刚才你刚才问到说有一些人可能会有一些不含善意的攻击或者设套来去、 嗯挖坑， 对，挖坑，对吧、 嗯、 那以前呢曲颖问过，因为他当时、嗯、早年他做了一个服装定制， 嗯， 那就有人问他说，哎，你这个高级服装定制是最好的吗？ 嗯， 其实这是有坑哦， 嗯， 你要说好的那马上都这有什么瑕疵，这有什么问题 啊你要说不好的那你不就二流的吗？ 嗯， 就他就很尴尬，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他躲开、 嗯、 后来他问我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说直面回应他， 嗯， 回应他什么呢？如果我说我们家产品是最好的，一定会觉得我不谦虚。 嗯， 但是我如果我说我们家产品不是最好的，又不符合事实哦。 嗯， 瞧，啪，给他卡住了。 哦， 他后面的话就没法去 呛了对方一句， 就没法跟你去挖坑了。 嗯， 两边你都说了。 哦，我觉得曲颖还很高啊，就是他能找到一个高人来帮他化解这样的 问题。没有，但是曲颖跟马岩丽不同，曲颖呢是性情中人。 嗯， 然后。我说记笔记，然后他说哦，石头哥我听不懂，背不下来。 所以这也算是石头的一个支招。那今天我们节目最后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啊，就我们这个话题来支招的话，石头怎么样来化解尬，或者让自己不尬，不给别人尬 啊？第一呢，就是心理中间尽可能的要大条、 嗯、 要宽容，其实哪有什么尴尬啊、 嗯、 这个时代中间就是你愿意也要绷着面子，所谓的面子不过是一个自卑者对勇气的模仿、 嗯、 对身份的模仿、 嗯、 啊，所以要打开，求就求，有什么关系， 难得糊涂。 哎、 嗯， 第二个呢，平时就开始要储备一些有趣的会更高级的回应方式， 嗯， 以至于需要用的时候你及时可以调用、 嗯、 在那个瞬间中间很多时候你只能用潜意识， 嗯，所以这是两个很让大家来说很受用的两个高招了。 对，平时积累， 平时积累，难得糊涂和平时积累。所以我也有一个最后我自己的高招，就是我觉得想要不自尬，前提就是不要让别人尴尬，我觉得这是一个相互的一个过程。 哦，哎呀，这是情商高的表现、 嗯、对 吧？ 就是人情味嘛， 为他人着想嘛。 对呀、啊、你给我定位的嘛，我得对得起你嘛，人情味嘛，品味趣味人情味。 哎呀，记住了记住了，好样好样，好，高丽记住了，定位记住了。 谢谢石头，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见。 好，再见。 广播过大年，欢乐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阿龙。 我是艾宝良。 我是胡建彪。 我是相声演员方清平。 2018年北京电台春节特别节目，让你听足八方欢声笑语。 祝各位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狗年吉祥。 北京电台2018广播过大年全新推出脱口秀春晚，2月1日名嘴大咖齐聚京城闹新春，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诵读经典诗篇，传播朗诵之美，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 大家好，我是蒲存昕，这将是一次与众不同的胡歌读美文，是一次由我们共同创作的朗诵会。 详细请关注胡歌读美文微信公众号。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经典，听见美。 播新生。